为光明星节，外国报纸近日以领导者金正日与朝鲜白头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光明星节等为题披露特辑。报纸登出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和照片，以及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照片。马来西亚的光明日报、老挝的老挝人民军报、印尼的国际日报和缅甸的新时代报载文称颂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说他以非凡的思想理论睿智和卓越的领导能力，向全世界彰显朝鲜的尊严，为实现人类自主事业做出了不灭的贡献。另外，中国香港杂志《国际联系》也登出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和照片，并刊载了一篇赞扬金正日同志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灿烂未来献出一切的他那光辉生涯的文章和世界各国人士的反响。